第77回，小丫鬟抱屈邀风流，美幽灵展情归水月。话说王夫人见中秋已过，凤姐病已比先减了，虽未大愈，可以出入行走得了，仍命大夫每日诊脉服药，又开了丸药方子来配调经养容丸，因用上等人参二两，王夫人取时翻寻了半日，只向小夹内寻了几簪挺粗细的。王夫人看了嫌不好，命再找去，又找了一大包虚墨出来。王夫人焦躁道：用不着偏有，但用着了再找不着，成日家我说叫你们查一查，都归拢在一处，你们白不听，就随手混料。你们不知它的好处，用起来得多少换买来还不中使呢。彩云道：想是没了，就只有这个，上次那边的太太来寻了些去，太太都给过去了。王夫人道：没有的话，你再细找找。彩云只得又去找，拿了几包药材来说： 我们不认得这个，请太太自看，除这个再没有了。 王夫人打开看时，也都忘了，不知都是什么药，并没有一只人参，因一面遣人去问凤姐有无。凤姐来说， 也只有些参膏芦须，虽有几只，也不是上好的，每日还要煎药里用呢。 王夫人听了，只得向邢夫人那里问去。邢夫人说， 因上次没了，才往这里来寻，早已用完了。 王夫人没法，只得亲身过来请问贾母。贾母忙命鸳鸯取出当日所余的来，竟还有一大包，皆有手指头粗细的，遂称二两与王夫人。王夫人出来交于周瑞家的，拿去令小厮送于医生家去，又命将那几包不能辨得的药也带了去，命医生认了，各包记号了来。一时周瑞家的又拿来进来说，这几包都各包好记上名字了，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，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，但年代太沉了，这东西比别的不同，平时怎样好的，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，如今这个虽未成灰，然已成了小糟烂木，也无信力的了，请太太收了这个，倒不拘粗细，好歹再换新的倒好。 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，半日才说， 这可没法了，只好去买二两来吧， 也无心看那些，只命 都收了吧。 因向周瑞家的说， 你就去说给外头人们，捡好的换二两来，倘一时老太太问，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，不必多说。 周瑞家的方才要去时，宝钗因在坐，乃笑道， 姨娘且住，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，虽有一只全的，他们也必结作两三段，镶嵌上炉泡须枝，掺匀了好卖，看不得粗细。我们铺子里常和深行交易，如今我去和妈说了，叫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深行商议说明，叫他把未做的原汁好参兑二两买，不妨咱们多使几两银子，也得了好的。 王夫人笑道， 倒是你明白，就难为你亲自走一趟更好。 于是宝钗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， 已遣人去 赶晚就有回信的，明日一早去配也不迟。 王夫人自是喜悦，迎说道： 卖油的娘子水梳头，自来家里有好的，不知给了人多少，这会子轮到自己用，反到各处求人去了。 说必长叹。宝钗笑道： 这东西虽然值钱，究竟不过是药，原该器重犯人才是。咱们比不得那没见世面的人家，得了这个就珍藏秘敛的。 王夫人点头道： 这话极是。 一时宝钗去后，因见别无人在世，遂唤周瑞家的来问前日园中搜检的事情，可得个下落。周瑞家的是已和凤姐等人商议停妥，一字不稳，遂回明王夫人。王夫人听了，虽惊且怒，却又作难，因思思琪系迎春之人，皆系那边的人，只得令人去回邢夫人。周瑞家的回道： 前日那边太太趁着王善保家的多事，打了几个嘴巴子，如今他也装病在家，不肯出头了，况且又是他外孙女儿，自己打了嘴，他只好装个忘了，日久平服了再说。如今我们过去回时，恐怕有多心，倒像似咱们多事似的，不如只把思琪带过去，一并连赃正与那边太太瞧了，不过打一顿配了人，再指个丫头来，岂不省事？如今白告诉去，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，又说既这样，你太太就该料理，又来说什么，岂不反耽搁了？倘那丫头瞅空寻了死，反不好了。如今看了两三天，人都有个偷懒的时候，倘一时不到，岂不到弄出事来？ 王夫人想了一想说： 这倒也是，快办了这一件，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。 周瑞家的听说会齐了那几个媳妇，先到迎春房里，回迎春道： 太太们说了，思琪大了，连他的娘求了太太，太太已赏了他娘配人，今日叫他出去定挑好的与姑娘使。 说着命思琪打点走路。迎春听了，含泪似有不舍之意，因前夜已闻得别的丫鬟悄悄地说了缘故，虽数年之情难舍，但事关风化，亦无可如何了。那思琪也曾求了迎春，实指望迎春能死保设下的，只是迎春语言迟慢，耳软心活，是不能做主的。思琪见了这般，知不能免，因哭道： 姑娘好狠心，哄了我这两日，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？ 周瑞家的等说道： 你还要姑娘留你不成？便留下，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，依我们的好话，快快收了这样子，倒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去吧，大家体面些。 迎春含泪道： 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，我还十分说情留下，岂不连我也完了？你瞧入画也是几年的人，怎么说去就去了？自然不止你两个，想着园里凡大的都要去呢。依我说，将来终有一散，不如你个人去吧。 周瑞家的道： 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，明儿还有打发的人呢，你放心吧。 思琪无法，只得含泪与迎春磕头，和众姊妹告别， 又向迎春耳根说：“ 好歹打听我要受罪，替我说个情儿，就是主仆一场。” 迎春一含泪答应：“ 放心。” 于是周瑞家的人等带了思琪出了院门，又命两个婆子将思琪的所有东西都与他拿着。走了没几步，后头只见秀菊赶来，一面也擦着泪，一面递于思琪一个绢包说：“ 这是姑娘给你的，主仆一场，如今一旦分离，这个与你做个想念吧。” 思琪接了，不觉更哭了起来，又和秀菊哭了一回。周瑞家的不耐烦，只管催促，二人只得散了。思琪因又哭告道：“ 婶子大娘们，好歹略训个情儿，如今且歇一歇，让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，也是我们这几年好了一场。” 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务，做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，况且又深恨他们素日大样，如今哪里有功夫听他的话，因冷笑道：“ 我劝你走吧，别拉拉扯扯的了，我们还有正经事呢。谁是你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？辞他们做什么？他们看你的笑声还看不了呢。你不过是挨一会儿是一会儿罢了，难道就算了不成？依我说，快走吧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总不住脚，直带着往后脚门出去了。思琪无奈，又不敢再说，只得跟了出来。可巧正值宝玉从外而入，一见带了思琪出去，又见后面抱着些东西，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。因闻得上夜之事，又兼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，细问晴雯，又不说是为何。上日又见入画已去，今又见思琪一走，不觉如丧魂魄一般，因忙拦住问道：“ 哪里去？” 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日行为，又恐唠叨误事，因笑道：“ 不干你事，快念书去吧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好姐姐们，且站一站，我有道理。” 周瑞家的便道：“ 太太不许少挨一刻，又有什么道理？我们只知遵太太的话，管不得许多。” 思琪见了宝玉，因拉住哭道：“ 他们做不得主，你好歹求求太太去。” 宝玉不禁也伤心，含泪说道：“ 我不知你做了什么大事，晴雯也病了，如今你又去，都要去了，这却怎么地好？” 周瑞家的发噪向思琪道：“ 你如今不是傅小姐了，若不听话，我就打的你，别想着往日姑娘护着，任你们作号，越说着还不好走，如今和小爷们拉拉扯扯，成个什么体统？” 那几个媳妇不由分说，拉着思琪便出去了。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蛇，恨得只瞪着他们，看一远去，方指着恨道：“ 奇怪奇怪，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，染了男人的气味，就这样混账起来，比男人更可杀了。” 守园门的婆子听了，也不禁好笑起来，因问道：“ 这样说，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，女人个个是坏的了？” 宝玉点头道：“ 不错不错。” 婆子们笑道：“ 还有一句话我们糊涂不解，倒要请问请问。” 方玉说时，只见几个老婆子走来，忙说道：“ 你们小心，传奇的伺候着，此刻太太亲自来园里，在那里查人呢，只怕还查到这里来呢。” 又吩咐 快叫怡红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嫂来，在这里等着领她妹妹去。莹笑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今日天睁了眼，把这一个祸害妖精退送了，大家清静些。” 宝玉一闻得王夫人进来清茶，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，早飞也似的赶了去，所以这后来趁院之语竟未得听见。宝玉急到了怡红院，只见一群人在那里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，一脸怒色，见宝玉也不理。晴雯三四日水米不曾沾牙，奄奄若息，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，蓬头垢面，两个女人才架起来去了。王夫人吩咐只许把她贴身衣服撂出去，余者好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们穿，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过来一一过目。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，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到了晴雯，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，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，王夫人接济在心中。因节间有事，故忍了两日，今日特来亲自阅人，一则为晴雯有可，二则因竟有人指宝玉为由，说他大了以解人事，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习坏了。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较甚，乃从袭人起，以至于极小做粗活的小丫头们，个个亲自看了一遍，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。本人不敢答应，老嬷嬷知道，这一个慧香，又叫做四儿的，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。王夫人细看了一看，虽比不上晴雯一半，却有几分水秀，视其行止聪明，揭露在外面，且也打扮的不同。王夫人冷笑道：“ 这也是个不怕臊的，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打量我隔得远都不知道呢。可知道我身子虽不大来，我的心儿神意时时都在这里，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，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？” 这个四儿见王夫人说着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语，不禁红了脸，低头垂泪。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来，顶出去配人，又问谁是耶律雄奴。老嬷嬷们便将方官指出。王夫人道：“ 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，上次放你们，你们又懒得出去，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。你就成精鼓捣起来，调唆着宝玉无所不为。” 方官笑便道：“ 并不敢调唆什么。” 王夫人笑道：“ 你还犟嘴，我且问你，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，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？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，不然进来了，你们又连伙聚党糟害这园子呢。你连你干娘都气倒了，岂止别人？” 应喝命：“ 唤他干娘来领去，就赏他外头自寻个女婿去吧，把他的东西一概给他。” 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们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，一概不许留在园里，都令其个人干娘带出，自行聘嫁。一语传出，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，都约其与王夫人磕头领去。王夫人又满屋里搜捡宝玉之物，凡略有衍生之物，一并命收的收，卷的卷，着人拿到自己房内去了。 应说：“这才干净，省得旁人口舌。”应又吩咐袭人、麝月等人：“ 你们小心，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，我一概不饶。应叫人查看了，今年不宜迁挪，暂且挨过今年，明年一并给我仍旧搬出去新境。” 说毕，茶也不吃，遂带领众人又往别处去阅人，暂且说不到后文。如今且说宝玉，只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，无甚大事，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来了。所责之事皆系平日之语，一字不爽，料必不能挽回的。虽心下恨不能一死，但王夫人盛怒之际，自不敢多言一句，多动一步，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。王夫人命：“ 回去好生念念那书，仔细明儿问你，才已发下狠了。” 宝玉听如此说，方回来，一路打算：谁这样犯舍？况这里事也无人知道，如何就都说着了？一面想，一面进来，只见袭人在那里垂泪，且去了第一等的人，岂不伤心？便倒在床上也哭起来。袭人知他心内别的还有可，独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，乃推他劝道：“ 哭也不中用了，你起来，我告诉你，晴雯已经好了，他这一家去，到新境养几天。你果然舍不得他，等太太气消了，你再求老太太，慢慢的叫进来也不难。不过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蜚言，一时气头上如此罢了。” 宝玉哭道：“ 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。” 袭人道：“ 太太只嫌他生得太好了，未免轻佻些。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，所以恨嫌他。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咱们私自玩话怎么也知道了，又没外人走风的，这可奇怪。”袭人道：“ 你有甚忌讳的？一时高兴了，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。我也曾使过眼色，也曾递过暗号，倒被那别人也知道了，你反不觉。” 宝玉道：“ 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，单挑不出你和麝月、秋纹的来？” 袭人听了这话，心内一动，低头半日，无可回答，因便笑道：“ 正是呢，若论我们也有玩笑不留心的梦浪去处，怎么太太竟忘了？想是还有别的事，等完了再发放我们，也未可知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，他两个又是你陶爷教育的，焉得还有梦浪该罚之处？只是方官尚小，过于伶俐些，未免以强压倒了人，惹人厌。四儿是我误了他，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，叫上来做些细活，未免夺占了地位，故有今日。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，从小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，虽然她生得比人强，也没甚妨碍去处，就是她性情爽利，口角锋芒些，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。想是她过于生得好了，反被好所误。” 说毕复又哭起来。袭人细揣此话，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，竟不好再劝，因叹道：“ 天知道罢了，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，白哭一会子也无益，倒是养着精神，等老太太喜欢时，回明白了再要他是正理。” 宝玉冷笑道：“你不必虚宽我的心，等到太太平服了，再瞧侍候去要时， 知他的病，等的是等不得。他自幼上来娇生惯养，何尝受过一日委屈？连我知道他的性格，还时常冲撞了他。他这一下去，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剑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。况且又是一身重病，里头一肚子的闷气，他又没有亲爷惹娘，只有一个醉泥鳅姑舅哥哥。他这一去，一时也不惯的，哪里还等得几日？知道还能见他一面两面不能了。 说着又越发伤心起来。袭人笑道， 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，就说是不利之谈，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。他便比别人娇些，也不知这样起来。 宝玉道，不是我妄口咒他，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。 袭人忙问何兆。 宝玉道， 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，竟无故死了半边，我就知有异事，果然应在他身上。 袭人听了又笑起来，应说道， 我待不说又撑不住，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，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？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？若不婆婆妈妈的，真也成了个呆子了。 宝玉叹道， 你们哪里知道，不但草木，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，也和人一样，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。若用大体目比，就有孔子庙前之贵，坟前之师，诸葛祠前之柏，乐舞墓前之松，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，千古不磨之物，是乱则萎，是治则荣，几千百年了，枯而复生者几次，这岂不是照应？小题目比，就有杨太真、沉香亭之木芍药，端正楼之相思树，王昭君冢上之草，岂不也有灵验？所以这海棠亦因袭人欲亡，故先就死了半边。 袭人听了这篇痴话，又可笑又可叹，应笑道， 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，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，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。还有一说，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，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，也还轮不到他，想是我要死了。 宝玉听说，忙握他的嘴劝道， 这是何苦，一个卫青你又这样起来，罢了，再别提这事，别弄得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。 袭人听说，心下暗喜道， 若不如此，你也不能了及。 宝玉乃道， 从此休提起，全当他们三个死了， 不过如此，况且死了的也曾有过，也没有见我怎么样，此一理也。如今且说现在的，倒是把他的东西做瞒上不瞒下，悄悄的打发人送出去与了他，再或有咱们常时积攒下的钱，拿几吊出去给他养病，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场。 袭人听了笑道， 你太把我们看得又小气又没人心了，这话还等你说，我才已将他素日所有的衣裳以至各食各物总打点下了，都放在那里，如今白日里人多眼杂，又恐生事，也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妈给他拿出去，我还有攒下的几吊钱也给他吧。 宝玉听了感谢不尽。 袭人笑道， 我原是久已出了名的闲人，连这一点子好名儿还不会买来不成。 宝玉听他方才的话，忙陪笑抚慰一时。晚间果密遣宋妈送去，宝玉将一切人稳住，便独自得便出了后角门，让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瞧瞧。先是这婆子百般不肯，只说怕人知道。 回了太太，我还吃饭不吃饭？ 无奈宝玉死活央告，又许他些钱，那婆子方带了他来。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，那时晴雯才得十岁，尚未留头。因常跟赖嬷嬷进来，贾母见她生的伶俐标致，十分喜爱，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。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，这晴雯进来时也不记得家乡父母，只知有个姑舅哥哥专能跑仔，也沦落在外，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工时。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，千邻百俐，嘴尖性大，却倒还不忘旧，故又将他姑舅哥哥收买进来，把家里一个女孩子配了他，成了房后。谁知他姑舅哥哥一朝生安泰，就忘却当年流落时，任意吃死酒，家小也不顾，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，见他不顾生命，不知风月，一味死吃酒，便不免有蒹葭以玉之叹，红颜寂寞之悲。又见他气量宽宏，并无极轻度诊之意。这媳妇遂自情纵欲，满宅内便掩满英雄，收纳才俊，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他考试过的。若问他夫妻姓甚名谁，便是上回贾琏所接见的多魂虫灯姑娘的便是了。目今晴雯只有这一门亲戚，所以出来就在他家。此时多魂虫外头去了，那灯姑娘吃了饭去串门子，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间房内爬着。宝玉命那婆子在院门放哨，他独自掀起草帘进来，一眼就看见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，幸而青褥还是旧日铺的，心内不知自己怎么才好。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他，敲唤两声，当下晴雯又因着了风，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话，病上加病，嗽了一日才朦胧睡了。忽闻有人唤他，强展心眸，一见是宝玉，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，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，哽咽了半日，方说出半句话来：“ 我只当不得见你了。” 接着便嗽个不住，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。晴雯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你来得好，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。渴了这半日，叫半个人也叫不着。” 宝玉听说，忙拭泪问：“茶在哪里？”晴雯道：“ 那炉台上的就是。” 宝玉看时，虽有个黑纱吊子，却不像个茶壶，只得桌上去拿了一个碗，也甚大甚粗，不像个茶碗。未到手内，先就闻得游山之气。宝玉也只得拿了来，先拿些水洗了两次，复又用水扇过，方提起砂壶斟了半碗，看时绛红的，也太不成茶。晴雯扶枕道：“ 快给我喝一口吧，这就是茶了，哪里比得咱们的茶。” 宝玉听说，先自己尝了一尝，并无清香，且无茶味，只一味苦涩，略有茶意而已，长臂方递与晴雯。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，一气都灌下去了。宝玉心下暗道：“往常那样好茶，他尚有不如意之处，今日这样，看来可知古人说的 宝玉烹宰，鸡宴糟糠，又到时饭宝弄粥，可见都不错了。一面想一面流泪问道，你有什么说的，趁着没人告诉我。晴雯呜咽道， 有什么可说的，不过挨一刻是一刻，挨一日是一日，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，就好回去了。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，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，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，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，我太不服。今日既已担了虚名，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，早知如此，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，不料痴心傻意，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，不想凭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，有冤无处诉。 说毕又哭，宝玉拉着他的手，只觉瘦如枯柴，腕上犹带着四个银镯，因气道，且卸下这个来，等好了再戴上吧。因与他卸下来，塞在枕下，又说，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，这一病好了又损好些。晴雯拭泪，就伸手取了剪刀，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脚下，又伸手向背内将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，并指甲都与宝玉道， 这个你收了，以后就如见我一般，快把你的袄脱下了我穿，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，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。论理不该如此，只是担了虚名，我也是无可如何了。 宝玉听说，忙宽衣换上，藏了指甲。晴雯又哭道， 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，不必撒谎，就说是我的，既担了虚名，越性如此，也不过这样了。 一语未了，只见他嫂子笑嘻嘻的先连进来道， 好呀，你两个的话我已都听见了。 又向宝玉道， 你一个做主子的，跑到下人房里做什么？看我年轻又俊，敢是来调戏我吗？ 宝玉听说，吓得忙陪笑央道，好姐姐快别大声，他服侍我一场，我私自来瞧瞧他。灯姑娘便一手拉了宝玉进里间来，笑道， 你不叫嚷也容易，只是依我一件事。 说着便坐在炕沿上，却紧紧的将宝玉搂入怀中。宝玉如何见过这个，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，急得满面红胀，又羞又怕，只说，好姐姐别闹。灯姑娘捏斜对眼笑道， 呸，常日家听见你风月场中惯做功夫的，怎么今日就反善起来？ 宝玉红了脸笑道，姐姐放手，有话咱们好说，外头有老妈妈，听见什么意思？ 灯姑娘笑道，我早进来了，却叫婆子去园门等着呢，我等什么似的，今儿等着了你，虽然闻名不如见面，空长了一个好模样，竟是没药性的泡着，只好装幌子罢了，倒比我还发善怕羞，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。就比如 方才我们姑娘下来，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，我进来一会儿在窗下细听，屋内只你二人，若有偷鸡盗狗的事，岂有不谈及于此？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，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，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。既然如此，你但放心，以后你只管来，我也不罗唣你。 宝玉听说才放下心来，方起身整衣央道：好姐姐，你千万照看他两天，我如今去了。说必出来，又告诉晴雯，二人自是依依不舍，也少不得一别。晴雯知宝玉难行，遂用被蒙头，总不理他，宝玉方出来。意欲到方官四儿出去，无奈天黑，出来了半日，空里面人找他不见，又恐生事，遂且进园来了，明日再做计较。因乃至后脚门，小厮正抱铺盖，里边嬷嬷们正查人，若再迟一步，也就关了。宝玉进入园中，且喜无人知道，到了自己房内，告诉袭人，只说在薛姨妈家去的，也就罢了。一时铺被，袭人不得不问今日怎么睡。宝玉道：不管怎么睡罢了。原来这一二年间，袭人依王夫人看中了他了，越发自要尊重，凡被人之处或夜晚之间，总不与宝玉狭逆，较先幼时反倒疏远了。况虽无大事办理，然一应针线并宝玉及诸小丫头们凡出入银钱衣履食物等事，也甚繁琐，且有吐血旧症虽愈，然每因劳碌风寒所感，即嗽中带血，故狭来夜间总不与宝玉同房。宝玉夜间常醒，又极胆小，每醒必唤人。因晴雯睡卧警醒，且举动轻便，故夜晚一应茶水起坐呼唤之任，皆悉委他一人，所以宝玉外床只是他睡。经他去了，袭人只得要问，因思此任比日间紧要之意，宝玉既答不管怎样，袭人只得还依旧年之力，遂仍将自己铺盖搬来设于床外。宝玉发了一晚上呆，即催他睡下，袭人等也都睡后，听着宝玉在枕上长吁短叹，复去翻来，直至三更以后，方渐渐的安顿了，略有齁声，袭人方放心，也就朦胧睡着。没半盏茶时，只听宝玉叫晴雯，袭人忙睁开眼，连声答应，问做什么。宝玉因要吃茶，袭人忙下去向盆内蘸过手，从暖壶内倒了半盏茶来吃过。宝玉乃笑道：我进来叫惯了他，却忘了是你。袭人笑道：太爷乍来时，你也曾睡梦中直叫我，半年后才改了。我知道这晴雯人虽去了，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去的。说着大家又卧下，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次，至五更方睡去时，只见晴雯从外头走来，仍是往日行景，进来笑向宝玉道：你们好生过吧，我从此就别过了。说毕翻身便走，宝玉忙叫时，又将袭人叫醒，袭人还只当他灌了口乱叫，却见宝玉哭了，说道：晴雯死了。袭人笑道：这是哪里的话，你就知道胡闹，被人听着什么意思。 宝玉哪里肯听，恨不得一时亮了就遣人去问信。即至天亮时，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头立等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， 及时叫起宝玉快洗脸换了衣裳快来，因家有人请老爷寻秋赏桂花，老爷因喜欢他前儿做的诗好，故此要带他们去。这都是太太的话，一句别错了，你们快飞跑告诉他去，立刻叫他快来，老爷在上屋里还等他吃面茶呢。环哥也来了，快跑快跑，再找一个人去叫兰哥，也要这等说。 里面的婆子听一句应一句，一面扣纽子一面开门，一面早有两三个人一行扣衣一行分头去了。袭人听得叩月门，便知有事，忙一面命人问时，自己已起来了。听得这话，促人来舀了面汤，催宝玉起来灌漱，他自去取衣。因思跟贾政出门，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鲜衣履来，只拿那二等成色的来。宝玉此时亦无法，只得忙忙的前来。果然贾政在那里吃茶，十分喜悦。宝玉忙行了醒臣之礼。贾环、贾兰二人也都见过宝玉。贾政命坐吃茶，向兰环二人道： 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，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，你们皆不及他。今日此去，未免抢你们作诗，宝玉须听便助他们两个。 王夫人等自来不曾听见这等考语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一时后，他父子二人等去了，方欲过贾母这边来时，就有方官等三个的干娘走来回说， 方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赏了出去，他就疯了似的，茶也不吃饭也不用，勾引上偶官蕊官三个人寻死觅活，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。我只当是小孩子家，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，不过隔两日就好了。谁知越闹越凶，打骂着也不怕，实在没法，所以来求太太，或者就依他们做尼姑去，或教导他们一顿，赏给别人做女儿去吧，我们也没这福。 王夫人听了道： 胡说，哪里由得他们起来，佛门也是轻易人进去的，每人打一顿给他们，看还闹不闹了。 当下因八月十五各庙内上供去，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监之力。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住两日，至今日未回，听了此信，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。银都向王夫人道： 咱们府上到底是善人家，因太太好善，所以感应的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。虽说佛门轻易难入，也要知道佛法平等，我佛立愿原是一切众生无论鸡犬皆要度他，无奈迷人不醒，若果有善根能醒悟，即可以超脱轮回。所以经上现有虎狼蛇虫得道者就不少，如今这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无母，家乡又远，他们既经了这富贵，又想从小命苦入了这风流行次，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，所以苦海回头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义，太太倒不要献了善念。 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，先听彼等之语，不肯听其自由者，因此方官等不过皆系小儿女，一时不遂心，故有此意，但恐将来熬得不清净，反致获罪。今听这两个拐子的话，大尽情理，且近日家中多故，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会， 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，以备人家相看，且又有官媒婆来说探春等事。心绪正烦，哪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？既听此言，便笑答道： 你两个既这等说，你们就带了做徒弟去如何？ 两个姑子听了，念一声佛道： 善哉善哉，若如此，可是你老人家应得不小。 说毕，便稽首拜谢。王夫人道： 既这样，你们问他们去，若果真心，即上来当着我拜了师傅去吧。 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，果然将他三人带来。王夫人问之再三，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，遂与两个姑子叩了头，又拜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见他们一皆决断，知不可强了，反倒伤心可怜，忙命人取了些东西来击赏了他们，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。从此方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，水官偶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圆心，各自出家去了。再听下回分解。